云游，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馨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黎明，天上的星星有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千山万水怎么能隔住我对你的爱？月亮下面星星的 祝你